心错几年，

不晓得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

争取女性平等的路上竖起前人女性这个伟笛，让人们乐于去抨击女权，让部分的女性呢也是害怕被女权主义这样的一个划清界限，难以看清法律实施和社会结构的问题给自己带来的局限，这制造小矛盾来遮盖大麻烦的手法，让我们的面前充满了假想敌，一次一次的咬牙切齿的打出空拳。 疾风千里奔跑，抚慰你的笑，这情深刻进心里，永远抹不掉。爱已无可救药，思念如火苗，在我血液里燃烧，心在狂跳。从此你光明喧嚣，冰火也惊扰，只因为你的眼神，你是那轻妙。是你跟着青蛙吻住了心跳，追逐梦里的温柔和你的笑。 气势大大，演员很坏，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，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，